讲得落嗬？ 系啊，自我介绍先啦。 识咗十几年，唔使啦啩？ 我识你啫，咁啲听众唔知你边位噶嘛 ？OK OK， 我叫陈志仁，男性，今年26岁，属狗，身高178至179之间啦，130磅，职业系喺银行做 reporting。 麻烦你讲重点啊！ 乜嘢重点啊？ 即系你一个点样嘅人呢？ 咪讲紧咯。 性格，麻烦你讲下你嘅性格啊！话俾人知拍心磅系冇意思噶。 OK OK， get 到，唔好怒气。属狗嘅人性格比较忠实，喺工作同埋爱情上面都系从一而终嘅。 佢系我中学同学，我谂你同我都曾经识过一个咁样嘅人，喺班度唔起眼嘅，成绩几好，下爬暗疮。条裤就永远都掉脚嘅 ，P 堂跑跑下步咧就无端端流鼻血，冇咩朋友噶。但其他人一讲笑话咧，佢就失惊无神咁傻笑。 哈哈哈！ 喺英国翻嚟头一年，喺街度撞翻佢嘅，佢一啲都冇变噶，依然系令人好想揼佢。陈志仁按照喺中学时候定低嘅志愿，喺大学拣咗 accounting， 出咗嚟做嘢就入咗美资银行，拍过两次拖，失过一次恋，放咗工咧就中意打机同埋睇漫画。我同佢嘅人生轨迹好唔同，攞咗个比较文学 degree 之后，果然系搵唔到工作，好辛苦先考到入嚟电台做 PA， 由资料搜集、度桥、搞 event、执碟、买道具，连听电话都要做啊！冇 OT 钱，又冇放工时间，有嘅就系俾人闹。不过唔紧要，我知我嘅能力，终有一日我会坐正做 DJ。呢个机会终于都嚟咗，老细叫我做一个以访问为主嘅实况节目。题材由我话事，嘉宾自己揾。如果你听过觉得啲料 OK 嘅话咧，以后我就可以每个星期开咪一个钟。呢铺我点都唔输得噶，所以我拣咗一个一定杀嘅题材——港式爱情。咩系港式爱情？其实我心里边有个答案噶啦，仲好灰添。不过我都希望可以透过访问唔同嘅情侣，可以辩证一下究竟自己谂嘅嘢系啱定唔啱。 除咗呢个题材，电视一早做咗啦，冇乜特别。 他们做一个是预测港男路挑拜金港女一场骂战来的，一点都不到 point 的。我今次做的专辑是认真地去探讨香港人的爱情文化，还要令到两性之间可以更加互相了解的。 那为什么访问我？ 因为你够普通。 普通？喂，牛腩饭，你不要搞错，我虽然看漫画，但我不是电车男。我在 Facebook 有几十个 friend， 我还在拍拖，同异性都完全冇问题噶噃。 我知道我知道，咁你中唔中意搭电车？ 都中意嘅。 咁得啦，我哋入正题啦。 港式爱情第一章：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点开始噶？ 都系嗰啲啦，朋友 gathering、BBQ。我见佢咁静一个人唔出声，咪烧咗棉花糖俾佢食，交换电话咁咪一齐咯。 你喺棉花糖度落咗药咩？你具体啲得唔得啊？ 你想点具体啊？ 嗱，咁系一见钟情啊，定系有啲具体啲嘅追求过程先？ 呢个世界系冇一见钟情噶。 咁点解你要请佢食棉花糖啊？ 事实系我唔单止请佢食棉花糖。好啦好啦，我将整个过程讲一次俾你听。不过你要应承我呢段访问唔可以播出街，同埋唔可以讲俾阿思知噶。 我梗系唔会话俾佢知啦。如果唔系都唔使分开访问你哋两个啦，系咪？ OK， 其实拍拖呢只不过是一个 action 和 reaction 的过程，不关缘分和一见钟情的。只要你是一个正常人，想拍 step by step 地做，那自自然然就会拍了拖的了。 那有多少个 step 啊？ 三个啦。首先是放开自己，即是认识多些人，去多些不同的 gathering。 step 2就是 observation， 看看哪个是适合自己的对象，然后就是最后一步了，dating。 你可以用 GOD 三个英文字母来记住它，那会容易记一点。 即是你的意思是说，你有一段时间很想很想拍拖，跟着就周围地去认识人，然后你同时 date 几个女仔啊？ 那么出奇做什么？我要增加成功率，要 date 多些人的，简单的数学来的嘛。 那当时有几个？ 五个。 咁得睇你唔出喎、 啊，你又唔会啦。我系话我尝试去约过五个女仔，结果有两个肯出嚟，其中一个咧就是、阿诗啦。 陈生，咁你可唔可以实实在在咁讲下，究竟点解你会拣咗女朋友呢？即系二拣一，点都有啲原因噶。 咁好简单啫，佢靓啲啊嘛。 点开始？真系好啦，竟然有人问我呢条问题，因为我记得好清楚每一个画面。嗰日系微雨天，天空嘅颜色系灰中带啲蓝，一种令人无所适从嘅天气。我嗰日放咗工就企安全岛，好攰，又唔想翻屋企，又唔知去边好。我是黄晓思，25岁 ,Fine Art 毕业。做了嘢三年，但没一份工是自己喜欢的。拍了拖两年，我男朋友几锡我的。可惜他不是很了解我的。不可以怪他的，有很多时连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两年前的那个星期六，我没约过人宵夜吃的，只是心情不好，一个人乱搭巴士。我觉得不开心，因为我发现了我那份新工原来是完全不需要用手画东西的。以后我每日只会是跟 Photoshop AI 去搏斗，设计一些环保袋、卡片、餐牌之类的东西。我老板讲得很清楚的，他说重点只要个客buy和快，不用漂亮的。那究竟当初为什么我要读 Fine Arts 呢？记得中学那一次，我看画展，站在幕内的真迹荷花面前，我的毛管冻起晒。原来画家看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很洁净完美，是一啲杂音都没有。我Sir跟我说，他说 Art 是生活，不是一些很遥远的学术来的，只是一个人好真诚咁去表现自己嘅内心世界。而由于每个人都需要去了解同埋被了解㗎嘛。咁所以Art应该系一种必需品。佢叫我哋唔好担心将来搵唔搵到食啊。我当时好信㗎，不过而家唔信啦。因为我发现喺呢个现实社会度冇乜人再得闲去理自己嘅内心世界。亦都唔需要色彩，最重要嘅系数字。我哋决定做或者唔做一份工，关系系月尾打补个 number， 而唔系份工嘅内容。喺班市度，我就系咁样胡思乱想咗一阵，忽然间有人拍我膊头。咦，系心妍啊！佢系我大学嘅同学，约咗班 friend 入鹿颈宵夜食，佢问我 join 唔 join。我谂咗一阵，唔答好啦。我唔系为咗宵夜食噶，纯粹我系想望下个海啫。这些 gathering 呢，总是有很多 friend on friend， 奇怪状的陌生人都会出现。所以当时我根本没想过要识朋友，就算有几个男仔走埋嚟搭讪，我没睬他们。我只是想着想嗱嗱快点烧完自己只鸡翼就走开，我要静下，我要想下嘢。唉，烧窿咗嘅鸡翼添。我望住只窿咗嘅鸡翼，忽然间好肚饿。点知喺呢个时候，就有个好似烧烤场杂工嘅物体递咗粒棉花糖俾我，我多谢都冇讲就即刻食咗啦。点解话呢个似杂工？因为呢个男仔不停咁样帮人起炉加炭，自己烧完啲嘢又派晒俾人食，好古怪。趁心言唔为意，我自己一个人行开咗。隔篱系沙头角海，系好沉嘅绿色，冇光暗对比，只系有礁石同孤岛。我记得有人同我讲过，长大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我现在开始有点明白。出来做事之后，我已经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笑容。我没了私人空间，就算连拎起画笔的冲动都失去了。究竟我现在得回什么呢？或者就是得回那种稳定不变的生活。就好像上了一架火车，每一站都是预知，窗外面的风景每一日都是一样。那不是挺好咩？阿妈说的嘛，做人是求安稳的嘛。不过唯一令我不安的是，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火车去哪边。于是我突然间很想祈祷。我祈求上天去帮我，他带我离开这个苍白的生活。我合埋眼一阵， 我忽然间听到个天问翻我，咁你想我点帮你啊？我应该点帮你啊？我当时即刻就闪过一个念头，不如咁啊，你赐一个合适嘅人俾我啊，你赐一段美好嘅感情俾我啦，或者呢一个未来嘅男朋友可以令到我嘅生活有翻啲色彩咧。我喺心入边讲完呢番说话之后，我都笑自己白痴。边人会咁样求个天俾个男朋友自己噶？如果咁都得啊，上帝一定好忙。正当我擘翻大对眼，就系啦，前面真系多咗个人。 系。 系。 我阻唔阻住你啊？ 阻？我唔阻。就是那个请我吃棉花糖的杂工，直到这一刻我才看清楚他的样子。不靓仔的，不过一定不是坏人。 你站在这里做 什么？我没有，见里面很嘈，就出来静下。 是啊，我也觉得都是静一点好 啊。那你呢？你又无端端一个人走开的？ 我去找 toilet。 这 里找 toilet？ 不过现在又没什么 feel 了。我叫阿仁啊，你叫咩名啊？ 我叫阿诗啊，一首诗个诗。 寿司个诗。 我当时以为阿仁是一个好幽默嘅人，拍咗拖先知佢有啲骑呢。 可唔可以俾你个电话我啊？冇啊，我谂住譬如有时间可以约下你一起食饭或者睇戏。都是没事了，不阻你了。 你等阵啦。 吓？ 一起走回去啊。第二日他就打来约我去街，约我一个月到了，我们就正式拍拖了。你还有什么想知道啊？ 我坐在咖啡，望着这个衣着朴素，没化妆都依然很漂亮，写上来有点忧郁的女仔。听完这个这么匪夷所思的故事，我已经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再问。只是想跟陈志仁讲，你真执到啊！多谢你接受呢个访问啊！呢餐我请啊！ 唔好啦 ，A A 制啦！ 我开分工数噶嘛，唔该埋单啦、啊！原来真系有条问题唔记得咗问、啊。 随便啦、 啊。如果用一样食物去比喻爱情咧，你会拣乜嘢？ 好得意喎！你等我下先。我谂我会拣榴莲。 榴莲？点解啊？ 因为呢种生果系真系你食过先知中唔中意嘅，就好似拍拖咁咯。 呢个时候，我行咗创嘅第一步，问咗一个突然闪过脑海嘅问题。咁阿仁系咪你一生中最爱呢？佢面上边嘅表情忽然之间僵住咗，轻松嘅气氛霎时之间消失晒。 我真系冇谂过呢个问题 ，sorry， 我唔识答。 第一次的访问就咁就结束咗。我好开心可以攞到啲咁有趣嘅料。监制听咗真係拍板俾个节目出街。三个月之后我仲升咗职添。不过如果早知道呢件事会搞到阿仁咁惨，我宁愿失业我都唔会开始呢个节目。